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中唔中意听嘅？中唔中意？中意听？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 K P。 好多数据显示，访港旅客下跌，零售业步入寒冬。呢位立法会议员话：，而家零售业嘅情况仲差过沙士，衰过金融风暴啊！佢话搞成咁系因为中港怨气爆煲。 讲中港两地嗰个怨气啊，系升咗。咁由边度开始升嘅咧？其实就系嗰个太难令开始。 所以他建议政府取消了他，再争取增加六个自由行城市到55个。他还说香港有一小撮人做了一些不礼貌的事，搞到大陆客不理。 特首应该第一个出来，喂，这些不代表我们香港人，我很少撮人是不礼貌，大部分香港人是欢迎你内地的。我对这件事这些这样发生道歉。 反啊反啊，什么自由党不是建制派来的吗？咖喱饭就批评他只是为业界利益着想，罔顾港人利益。现在来香港的旅客少了，只是作出适当调整。有人因一日仅有人乖乖的，唐哥大赞 CY 有理想有抱负，有前冇后，打死霸咒。 当你看准一个目标之后，这个目标是啱的，好啊，这个目标是有利于整个市民大众的利益的，那我就勇往直前。我话知你咧，你隔篱走有好多乌蝇啊，好多喺度嘈之巴闭。 至于泛民同中央嘅关系，唐哥就话泛民只系口硬，其实系想同阿爷沟通。但系支联会嘅人成日叫住结束一党专政，有排都唔使谂。何俊仁就话佢咁讲好恶毒，质疑佢其实系惊泛民同中央嘅关系好咗，会影响佢哋呢啲极左土共嘅利益啊。 唔係唐哥，唔係唐哥前唐哥後，真係實在太難聽。其實我哋唔係睇呢段，其實係睇上半段嘅啫。咁講緊嘅就係、是，喂死大王扭錯咗個掣。講緊嘅大概就係話，喂唔係喎，零售業真係張著紅。咁喂，方剛講嘅嘢有幾句我贊成嘅。嗱，第一，佢話咧香港人就係喺一件事之後咧，好同大陸人即係開始唔中意大陸人啊，啱啊。阿多娜知唔知喺边件事之后香港人开始唔中意大陆人啊？ 知啊， 梁振英上床之后咯， 系咩？ 系，即系大家嘅结论唔同，但系大家嘅睇法都一致嘅。 点解啊？ 梁振英上床之后，香港人就更加唔中意大陆人啦。喂，大佬啊，你条六八九有几多政策系非法大陆共产党喺香港实行嘅？大陆喺共产即系喺共产党香港嘅管治得噶？你样嘢按本子办事咩？啊，学翻你嗰套。喂，梁振英唔按本子办事、啊，好啦。讲你按本子办事嗰件事啦，唔系你梁振英同阿爷讲香港太多游客嘅咩？喂，好似记得好似系，系嘛？大家都记得好似系梁振英上京嘅时候同阿爷讲，唔系香港咧游客咧其实有 capacity 嘅，可唔可以取消个每日1000多行啊？阿爷话考吓，去你的吓，解我们解真差吓。改完之后香港少游客，啱啊啱晒啦。 系咯，咪就佢始作俑者啫嘛。 咁你嘈咩啊？咁你喊驚返六八九度喊啊嘛，顶你个肺！咁呢个香港咩事？ 限奶你都系佢谂出嚟噶， 系非常之好。 唔系高永文咩？ 限奶令啊，另外一件事，我又唔想拉埋啲嘢出嚟讲。但你话喂， 咩零售严冬系加加埋埋几啊百样 policy 噶啦？ 我净系想讲一样嘢啫，零售严冬系究竟系点样 define 呢个零售严冬咧？即系究竟系业界搵唔到钱，零售个数字跌咗啊？定还是而家香港就算喂？香港啲人而家唔出街洗钱啦，个个喺屋企啦，你出到铜锣湾冇人啦，应该唔系一件咁嘅事啊嘛。即系 换句说话讲咧，其实有几多内地真真正正谂住嚟香港旅游购物嗰啲游客咧，系因为香港嘅一啲嘅所谓反水货嘅呢啲咁样嘅行动，系决定唔嚟咧？ 嗱，即系简单嚟讲咧，前嗰排占中，前嗰排雨伞运动咧，总之你屙屎唔出，你都赖系佢嘅。 系咯，即系而家我哋唔好讲占中先啦，即 系 仲有人输 死咗又系占中。 即系而家有人赖紧占中嘅，或者土地供应不够不足嘅。咁但系问题即系更加多嘅就系究竟嗰个水货客嗰个所谓反水货行动系咪即系有咁大影响咧？ 好啦，大家呢如果记性唔係太差呢，几时开始自由行呢？2003年 SARS 之后扩大个自由行嘅范围，令到香港呢所谓叫零售业呢，就由03年膨胀到而家2015年喎。顶你个肺，讲緊足足12年喎。好，我问你一样嘢啦，喂，嗰时淘大花园几多钱最平嘅单位？50,000，大家都记得㗎啦。而家淘大花园几钱尺啊？而家人哋卖緊300尺500,000㗎。咁你而家讲緊香港零售业寒冬啊，香港经济梗係咁差，香港经济咁差会有万蚊尺楼淘大买。你真係淘大跌返50,000嘅 事。咁零售业嘅寒冬啊，地产业好蓬勃咋嘛。 欸，嗱，你要我 冇、啊、 地产业而家可能都系表面。 我又试下用另外一个睇法。OK， 原先冇自由行嘅时候，铜锣湾每一尺可能赚緊，打个比喻下，每一尺赚緊1,000蚊一个月。好啦，有自由行嘅时候，同一尺地方呢个地方赚緊10,000蚊。但问题你个租上升咗100倍。你赚多嚟嘅钱唔系落咗真系所谓叫我做生意落咗我的袋度，而嗰啲钱我仲做咩啊？交租咋嘛。喂，喺铜锣湾卖档鱼蛋，你估真系发达啦？谭小云，你估真系发达啦？有几多铺头？而家对面啊，波斯富街先师个地方啊，嗰、那个铺头空咗几年啊，大佬，啱啱先租翻出去啊。喂，咁唔通个地方真系咁好搵咁多生意做，会冇人租？sorry 啦，唔系啦，我又识得有个朋友， 所以就系零售业咩咯，萧条咯，所以咪铺位冇人租咯。 我咁耐讲嘅嘢唔系萧条，而系话 唔系有啲业主唔肯降价嘅，之前个业主都要即系开到鬼死，即系咁啲开天价咁啊，系咯。 我系讲紧冇自由行嘅时候，嗰时做紧1,000蚊生意，而家今时今日做2,000蚊，咁系咪零售业寒冬？唔系，对比起香港经济最差嘅时候，都赚多过一倍钱。而系赚唔到之前赚到嗰个钱啫嘛。好啦，咁我问下你啦，你觉得铜锣湾波斯富街呢一带最多系卖乜嘢嘅地方啊？ 化妆品药房。 系啦，化妆品 表咯， 表啦，系嘛、嗯，高档消费品啦。原来咧，之前几年咧仲有一样好兴嘅，当然记唔记得咧？而家 Apple 即系苹果个位咧，斜对面咧有间好细，以前卖雪糕嘅地方，隔篱有间卖手提电话嘅。 唔记得。 唔记得，唔紧要。嗰个地方其实我朋友开嘅。 我真系嗰啲手 卖手机 电话嘅零件， 好似先达嗰啲咁咧，好似先达嗰啲咁咧。 近住啲骑楼下边。 系啦，系啦，系嗰间啊，嗰间嘢我朋友开嘅。以前佢话俾我听咧，有自由行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个个月啲电话系断百部咁卖，一张单啊。 嗯。 即系有个大陆豪客落嚟。 即系佢其实得益者嚟噶啦，都系。 唔系、啊，佢入不敷之后，而家系 wind up 紧噶咯，因为实在个租咧系由25,000起要变150,000个部。 嗯。 咁我问你，你赚多？ 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帮呢个业主打工。 系咯。 喂，只不过系。 系咯。 自由行带血。地产佬发达啫， 所以呢个零售业咧去到寒冬，即系我自己其实都几正面去睇呢样嘢嘅，咪好咯，即系第一业主佢哋咪即系 减租咯， 你先减租咯，系咪先啊？第二咧就系话，喂，咁咪唔好咁单一化咯，既然系咁嘅话， 冇借药房咯，冇借 咪咯，简单啫嘛，系 咯。 喂，而家唔系零售寒冬，依家零售嘅春天啊！ 系咯，如果零售业唔得嘅话，你咪做其他啲行业 咯。 香港都唔系净系需要净系得零售业一样嘢啫嘛。 呢个就正正系我想讲嘅嘢啦。顶你个肺！嗰20铺20尺，咁咪嗰200尺铺仔唔够，系咪200尺？唔系啊，得个100尺唔够铺仔咋？顶佢话20,000租，你咪黐咗线啊！咁好啊，我问你啊，一间咁嘅铺头卖个电话咧，赚20% 嘅啫，你卖唔卖电话？你要卖几多个电话你先赚到钱？ 1,000部。 同头先 coach 个例子一样，一间3层嘅铺租紧700,000一个月，我要卖几多个手袋我先赚到个租翻嚟？我根本就赚唔到，咁于是要点啊？你系 点解会开嘅咧 ？coach 我真系好唔明啊！ 唔系，咁你一系每一个袋嘅零售价提高会3倍咯，咁你咪赚到钱翻嚟咯？ 唔系中间嗰啲价位嘅袋嚟嘅， 可能佢啲嘢系咪即系 made in China 嘅咧？即系佢一定个 margin 咧大到咧， 唔系个 handmade in 啊， 唔系 handmade in USA 嘅，佢 系 咩？佢话 handmade， 即系个 margin 咧仲大到咧，即系好得人惊咁先至可以 sustain 到噶。 我讲你唔系卖电话啦，又唔系卖手袋啦，咁你卖衫一件 Prada 嘅 jacket， 咁你要 mark 高几多你先赚到个租啦？好啊，你又卖表，一只钻石表你要 mark 高几多你先赚到几百万租翻嚟咧？ 但唔系日日有几百只卖出去噶嘛 ？Exactly， 咁你唔系日日有几百万赚噶嘛？ 好啦，衰就衰在而家冚唪唥开 Q 晒啲化妆品，咁阿麦当娜我问下你啦，嗰支咪 BB cream 面膜膏几多先赚得到？ 平嘅啫嘛， 嗰啲冚唪唥 chemical 嚟嘅嘛， 几啊蚊。 好啦，你去药房，屌你鬼唔系嗰啲十九八九几蚊支黑鬼油嘢飙到两万蚊买咩？ 其实呢一人买， 咁我唔劏你劏边个啊？咁你又俾一张卡我碌啦，我唔系切晒啲鹿茸走去磨粉啊，仲唔屈你屈边个啊？梗系屈你啦， 咪系咯，切咗先话俾佢听。 咁点解呢个零售 业？嗰、那个唔系两啊，嗰、那个咩钱啊？ 系嗰个系计钱啊，唔系计两啊，师奶。喂，咁点解呢个系零售业嘅春天啊？咁你杜绝晒嗰啲冚唪唥要 mark 高200倍先做到个生意， 呃人嗰啲咯， 咪大家可以老老实实啦。 嗯， 喂，咁你做生意几时都系以服务取胜噶嘛，系嘛？咁我去逛一间手提电话铺，佢次次都记得我阿黎生嘅，次次都话俾我听边啲 accessory 抵卖嘅。你唔会将个电话又或者将啲 accessory mark 高200倍先攞出嚟卖嘅，咁我下次咪翻嚟你度买咯。好简单嘅啫嘛，做食肆点解冇得做啊？我一入到嚟，你基本上都唔需要问我咩口味啦。问我即刻攞支我饮开咩酒嘅出嚟卖啦，又或者嗰碟叉烧饭本来可以卖27蚊嘅，你就卖27蚊，你唔使卖54蚊咯。你唔行过桥底去多多食碗叉我奶， 好贵啊！ 顶你个肺哥玩嘢，100蚊碗叉我奶，相比奶， 吓死我字！ 喂，咁你零售春天， 喂，我真系10年前真系唔系咁嘅价噶，多多。 喂，咁你零售春天翻翻嚟， 哇！我都打开餐牌100蚊碟我奶， 咁你卖翻 哇， 烧鹅嘛， 吓死咯！ 咁啊点啊？ 同埋咧就系即系基本上咧，即系消费者系冇得拣咯。即系我其实我中意行书局嘅，而家啲书局全部都要好惨咁样匿喺啲楼上啊，好惨淡咁去经营。系啊，即系点解我哋香港唔可以有啲即系好似样嘅，即系好舒服嘅，即系又唔系话即系 好大型嗰啲嗬？ 啱啊，咪大家一齐减租咯。喂，只 系得嗰啲啊，中聯辦經營嗰啲咯，而家得翻。 嗰啲都一層啫嘛，你外國嗰啲係三層、四層、五層、六層有個 cafe 咁，好正噶嘛。 我個 overhead 細咗，我經營冇咁大壓力。 即係我喺外國咧，啲市中心啊，我都仲可以揾到一間大間，好大間嘅，專賣二手書嘅啲嘅。 咪 London George Street 百幾二百年嗰啲咁樣。係 咯， 即係香港好可能揾到呢啲嘅喎。 香港啲而家就單日咯，巨鋪呢樣嘢㗎。 有 你去到 好少喎、啊。 好长沙湾深水埗嗰啲咪有啲咯吓。 喂，咁你香港零售业春天翻翻嚟嘅时候，咪多啲。 我真系谂下咧，我嗰时想要买一个乒乓波棒，我真系谂咗好耐，我真系边度买 ？Sogo， 即系先买啊嘛。 好乸贵得个， 系咯， 系好乸贵。 经济嗰啲即系玩下玩下嗰啲啊。 我唔识啦，咁就。 哇，去到几多长沙大角咀啊？ 啱啦， 纸扎铺啊， 姨姨就勾起我哋嘅童年啦。 系啊，真系纸扎铺里面先有。 喂，我哋以前打乒乓波系 纸扎铺嗰啲乒乓波品唔系买大玩噶嘛？ 佢系一又买纸扎嘢，又买埋文具，又买埋嗰啲 纸扎嘅乒乓波品。 唔系，因为佢喺大陆供应商咧，可能系同一间嚟嘅，于是啱咧就会攞埋即系同一个代理啲货翻嚟嘅。咁所以咧，多数系啲咩双鱼牌嘅乒乓波板啊，红双喜嘅乒乓波啊，嗰时卖10-20蚊块嘅啫嘛。喂，而家我真系 哇，你讲啊，100几蚊块。 咁啊，即系我系好老定你系好老咧？ 靓 嘢嚟噶嘛？ 而家死啦！真系而家，喂我你问我边度有乒乓波牌卖？你一去裕华啦，去佐敦啦，你唔系去裕华就去 Sogo 啦吓，嗰啲百希达波板啊嘛有啊，我都打乒乓波噶， 嗰 啲过千蚊一块嘅大佬。 咪咯，就玩下玩下嗰啲，谂住20-30蚊嗰啲啊！哇，谂个头咯，白乒乓波板，究竟喺边度买？ 咁你而家纸扎铺，你谂喺边度啊？上环咪有咯， 大角咀咯，到后屘去咗。 咁咪系啦，咁你 我啲地方咯。 喂，咁零售， 即系而家啲乒乓波板系真系要去纸扎铺买嘅，指定动作。 不嬲嘅时候，我哋都系喺嗰啲纸扎铺啊，好咧，好噏得嗰啲屋村文具铺买嘅乒乓波板买噶。嗰啲系买10元8塊，即系乒乓波系1蚊1蚊一粒，佢唔使买糖。 加上个绿色饼嗰啲啊。 系啦 ，A B C， 即系佢唔需要每一分每一毫赚到你尽嘅时候 ，margin 细啲生意自然有得做啦。 嗰啲铺应该系卖咗啦，自己。即做又 而家仲做嗰啲系，咁个问题就话我问你啦，即系譬如旺角间书局，而家租咗俾人变咗波鞋啊嘛，我哋年年南风书系咪南风书局？好似系啊，我哋年年买嗰啲学生课本都去嗰度买噶啦， 汉星啊， 汉荣啊， 汉荣 汉荣啊， 我记错，而家搬咗边？ 冇咩？ 而家搬咗波鞋铺，汉荣搬咗去边咧？ 我唔知， 油麻地尾。 我仲有嘅， 佢系将自己买咗个铺位 嘛，系咪啊？ 唔系，佢系将自己买咗个铺位租咗俾波鞋啊，跟住攞嗰笔收翻嚟嗰笔租租个第二个铺啊，佢财运有精啦，佢就喺旺角市中心啫。喂，咁你零售业 输嗰啲，你点都要去买噶啦。 春天翻翻嚟嘅时候，咁你啲 margin 细嘅生意咪自然一做咯。咁我重申一次 ，margin 细唔代表冇得赚钱。你每一碗云吞面。赚十蚊又系咁赚，赚一百蚊又系咁赚。个问题就系我好辛苦咁赚一百蚊，我就赚埋交俾地产佬。个问题而家赚十蚊就代咗俾自己。 调翻转或者咁讲咧，即系你可以用一啲比较实惠啲嘅价钱，俾到啲更加好嘅产品啲人，因为你唔需要将嗰啲钱咧 俾 晒业主啊嘛，系咯，即系呢样嘢，咁变咗咪你嘅竞争力咪大啲咯？ 咁自己香港自己够咯， 系啊， 系嘛？咁啊，边个够零售业？咁零售业自己够自己咯。咁你下下谂住二百万租间铺，下下谂住啲货 mark 高二百倍嘅，咁边个同你赚啫？ 零售啊，你谂得出嗰啲飲食咧，我觉得大家都会受惠嘅。其实即系你嘅租金系可以喺呢个成个 formula 入边咧，系占翻细少少啦。 即系 exactly 系哦。 喂，我唔知前嗰排啊， 唔好话，其实我哋做大律师都有影响。 你交租啊嘛？ 我哋都交租噶嘛，其实即系我成个租，即系你大家成個連鎖反應呢，如果成個嗰啲租金呢向下跌嘅話呢，其實我哋都可以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喎。 系啊， 即系我做少两个 case 都可以 交。租金真系 夸张， 我记得唔知几年前三十几蚊，突然间跳到六十几蚊。 七十蚊都有噶啦，而家 你自己行去旺角啊，你想食碟油菜，食碗云吞面，饮杯嘢，你话俾我听，而家有几多钱啊？我而家就话俾你听， 一嚿水咯， 系啦，嗰堆嘢就要七八十蚊，是但下一间啊。 你加多支忌廉唔使啊？ 你试下行去啊，最少 差唔多埋单去买啦，你仲喺嗰度饮， 好惨啫。 即系想当年，即系唔好话想当年啦，十年八年前啦，嗰啲讲紧二三蚊嘢嚟嘅啫。 嗯， 而家开到啲哇，嗰啲咩香港仔鱼蛋粉啊，冚烂装修到成间快餐店咁。个问题一睇个餐牌，喂，第一啊冇餐，第二就系每一样嘢哦，饮品加十二蚊咩？加十二蚊即系另外嗌啦，系嘛？ 即系我哋一家四口咧，即系两大加埋两个小朋友咧。好求其揾間茶記食都好啦， 都 二三百蚊，係啊， 樓 嘅喎都要。 我最中意嘅嗰間好旺角啊，以前喺旺角中心， 我記得嚇， 搬咗去咗，以前係好旺咁啊，等曬位噶嘛，而家搬咗去利苑隔離，即係水務處對面，即係嗰啲話，唉，啲生意真係差貴咗好多， 未必係 啦，佢條橫街好。 嗰條街真 係 好， 第一個 location 唔係 premium 啊，第二就係話嗰個地方你估平租， 但佢話百成百萬蚊租啊，一百萬啊， 係啊， 我想問咪七十萬定幾多啊？哦嚇，咁樣鋪樓都七十萬定一百萬都唔記得，好鬼誇張咯。 美宜廉記唔記得喺邊啊？ 記得 中聯 唔係中旅社， 中旅社後邊啦，係嘛？而家搬咗去邊啊？搬咗去大角咀投注站， 係嗎？ 係啊， 仲有㗎？ 有㗎。喂，咁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咁嘅生意，大佬香港地。嗰啲叫做咩集體回憶， 但 美 宜廉好鬼貴，其實 以前唔貴， 以前唔係貴，五十蚊、六十蚊一個餐， 即係美宜廉噶 嚇。咁而家好似 冇啦， 食嗰間咩飛鷹啊，唔係 金鷹啊， 金鷹係食金鳳， 金鳳 食扒嗰間啊，你知唔知個扒餐幾錢嚟噶？ 好耐冇去啦， 成嚿水啊！ 差唔多啦。 以前我哋讲紧六七十， 唔系你食下，你咪花园餐厅咯。 花园餐厅唔使一嚿水啊？ 唔使。 嗱，呢啲又冇去。 仲有地利。 所以说我哋成日去教协上堂 lunch 啊，不如去 lunch 就去花园餐厅食扒。 哦，嗰啲嘢五六十， 系啦，六十蚊。 夜晚就一百零几。 哦，可 能系啊。喂，大佬啊，即系嗰啲咁嘅餐厅咧，你谂下系咪俾最有钱嘅人光顾？唔系，俾打工仔光顾。 俾我哋人光顾嘅啫嘛。 你如果连嗰啲嘢都冇得食，大家都要吓合入亲去就算成百蚊个头啦。个问题成百蚊个头食咩啊？食油菜喎，食雲吞面喎，食吞腩河喎，死啦！即系而家去深水埗啊，你揾间留心记啊，出嚟都六七十啊，又系。 所以咧，其实好特别，即系我觉得好搞笑咧个情形咧、就系、是，即系我识嘅所有朋友都好啦，即系包括我太太啦，都听到，喂，即系零售市道所谓而家呢啲咁样嘅啊，所谓嘅严冬咧，其实都系叫好嘅，都系开心嘅，反而咧就话吓。如果啲人话因为啲水货客搞到咁嘅话咧，哦，我觉得反而佢哋做到件好事喎，咁样即系反水货客嘅啲行动啊！如果系导致咗呢个所谓嘅呢个零售市道系 唔系啊？我哋 都 which 我自己系唔同意嘅，我觉得唔系嗰直接嘅关系，但系咧啲人咧就觉得，如果真系因为咁样而令到咧香港零售市道咧真系开始惨淡嘅话咧，反而系一件好事咯。 我就觉得嗰啲人唔好错怪啲本土派嘅朋友啊，佢哋示威同呢单嘢冇关噶，唔该你同梁振英讲啊，梁振英自己上北京请愿啊， 始作俑 系嗰个六八九啊，你唔好话啲本土派朋友啊吓，我而家完全系本土派老线嚟嘅， 多谢六八九， 系啊，唔该你啊，方刚 六八九， 嗰啲人唔该多谢，管啦呢一条稿，呢一条稿系非常好 啦，六八九 系嘛，所以即系我觉得而家系零售业嘅春天慢慢先开始。立贵租签咗租约嘅，踢咗佢啦！你自己呢铺买错冇得讲噶，几多人买错啲股票啊？系嘛？嗰只扑街六八八六啊，抽嗰阵时啊24蚊啊，而家单13.几啊，咁嗰啲投资错误啊嘛，点咧？系嘛？咁投资梗系有赚有蚀噶啦。 而家去到啊，中环去到广东道，哇，几多啲铺头啲旗舰店咧？即系霸到咧，成个即系个条街咧，啲广告系望落好似好靓嘅，但我成日都唔知道佢点样 sustain。而家我知道，哦，其实 sustain 唔到啊，而家就冇话俾你听 sustain 唔到咯，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OK， 咁咪整即系点讲啊？叫整顿一下啦，唔系外来整顿。 即系希望呢啊，嗱， 自己协调一下， 俾个半年九个月时间咧，我又开始有一个嘅 incentive 咧，即系开始又去行下街先。即系而家你系唔好想去啲地方行 ，exactly， 真 系唔想 去 嘅。 即系当你啊去到个个商场都系一式一样嗰啲铺头嘅时候，你自然行街 嘅冇瘾嘅，即系全部都系又系连锁店啊，或者就系嗰啲名牌。 系啊， 系啊， 好多纸扎铺几开心啊， 真系好冇瘾其实。咩连锁店周围都有咯，使乜去嗰度啫？ 咪就系咯，咁样先咯。 点 解要你去？ 一条街唔系万宁、屈臣氏、百佳、惠康， 仲要喂买亲啲 Seven Eleven、Circle K。 唉，所以就。 即系好事嚟噶，系啊，俾个 like 佢， 系啊，咁所以大家系应该好开心咁，佢都应该好开心咁迎接呢个零售业嘅春天吓，多啲本地嘅生意做，多啲唔一定系 mark up 200倍嘅生意做，系嘛，咁啊大家 系咯，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真系之前因为啲贵租而决定将佢盘生意咧系接咗佢嗰啲咧，呢、這个时候去开始 租平又嚟啦， 开始谂啦，因为呢个时候咧你开始去睇啲盘咧，可能你嗰个 bargaining power 系大嘅， 系啊，同埋早排识一堆人咧，即系题外话咁讲啊，而家系好多人开始喺股票市场将啲钱偷，即系抽走咗出嚟， 吓 个问题就系嗰笔钱佢又唔抌得个股票市场度，买屋又唔够买，又惊佢跌，咁点咧？最好攞做生意。如果租平嘅话，系好多人 一签十年约系嘛？ 咁唔使噶，你签五年俾我好开心噶啦，即系五年三两，即系三年三两年死，好开心噶啦。而家嗰啲唔系噶，一年三年死，哇，仲要 系咯，惨嘅。 第三年就 optional 加租20%，咁你焗签，如果你唔焗签咧，间铺咧就冇啦。你原先啲装修冚唪唥要顶俾人啦，哇头点做啊？呢啲 好惨啊！尤其饮食业嗰啲咧，你装修差啲又唔得。咁但系如果你系两三年之内，即系个租一加得劲嘅话咧，你基本上即系你都好难，好难翻到本嘅。其实 啱啊，调整一下，大家一齐去行街系咪？ 系啊，我支持啊，真系支持啊，真系。 咁啊，又问一样嘢咯。咁啊，真系唔招呼兄姐又唔得噶，但我又唔系好招呼佢。琴日有冇睇新一辑嘅冇谢志峰嘅城市论坛啊？ 冇， 我有睇新闻咋。 系睇翻啲 喺网上边咯，其实系咯。 傻仔， 听讲佢哋而家搞紧个政坛新秀训练班咧，好多人参加噶，啲政党嘅第二 阶段。而家好耐啦，系嘛？ 好耐啦，港台嗰个嘛。 唔系讲紧谢志峰，而家系亲手栽培阿苏 B 出嚟啊嘛。 哦。 都压唔到场。 系咩？ 讲大声啲， 压唔到场喎。 点解压唔到场咧？ 好似要跑，战战兢兢咁做到。 咁啱啱开始啊嘛。 不过我就睇阿青姐嗰拳，可能就系俾佢抛到咯。 喂，系人都系 傻仔，我唔识分咩？ 喂，大佬，但系嗱呢样嘢咧又唔公。 但系真系讲错啊嘛， 佢真系讲错咗人哋矫正佢啫嘛，系嘛？ 唔系呢个问题，而系话你俾 Alan Leung 会唔会讲佢咁嘅嘢 啊？中华民国 唔系啊，会唔会咁样窒一个后生仔嗰个后辈嚟啊嘛？需知道。开口埋口咧，就唔好话傻仔，即系嗱，虽则啊，我觉得刘兴嗰句说话都系冇心嘅，即系唔系话我真 讲真，佢都系嗌我傻女嘅有时。 我明啊，佢唔系呢句说话唔系有恶意噶，佢唔系真系， 即系佢真系 friend 佢先嗌你傻。 佢唔系一个 curse， 又或者佢唔系真系辱骂你，唔系睇你唔起。个问题就系话唔系，佢有个心态就系话，唉呢啲人唔系咁做傻仔，等我嚟啦嗰种啊，你明唔明啊？ 啊！你个表情真系 好似兄姐定咁，以后由你扮啦，唔该。 我冇呢个福分啦，你啊扮系多啲啦。喂， 不过佢嗰个心情起伏系好大嘅，可以。 我自己 唔系咁，我想听你讲多啲，点样即系呢头同你揽头揽颈嗰头，咁啊闹 Q 你。 系你咪开下会突然间？ 唔係啊嘛，你冇做到咩咁鬧完啦。跟住轉個頭咧，即係過咗呢個 topic 咧，跟住就 佢話 做得好喎、啊，你呢、這個嚇，即係跟住冇嘢嘅喎。啊，你食乜嘢啊？依家幫你嗌。 我哋唔容許你咁樣，我哋唔容許你咁擦佢鞋嘅。 唔係，我唔係擦。 嗱， 即係我想話呢個佢個人嘅，佢個人咧，即係可以一分鐘就好惡， 我自己 一分鐘就正常。 因為始終到五六歲啦， 我自己同卿姐咧，其實即係嗰個 你卿姐嚟你嗰、那個。 即交流嘅機會咧唔係太多，但我都見過佢，我識過佢，咁我亦都去過佢耳辦嗰度幫手做義務律師嘅。咁但係我自己咧感覺上，可能佢自己腦入邊有好多嘢諗嘅，即變咗佢有時咧同一時間諗好多嘢，咁變咗咧即點話嗰即起起落落都有關係。但我自己起碼見過佢咧，同一啲年輕啲嘅一啲嘅所謂嘅一啲嘅即你話。你話呢啲新秀又好，甚至係啱啱開始諗緊好唔好，即係加入呢個政壇嗰啲嘅朋友咧，我感覺上佢都 OK 嘅，都 nice 嘅，即係我唔覺得佢串串嘴 咁。 咁 啊二對一啦，係嘛？咁我啊點都要維護翻我自己嘅立場啊！喂，大哥，而家你民主黨係咪跌緊票啊？唔該，你個樣啊 pleasant 少少好唔好？唔好 佢性格係咁嘅，即係佢嗰啲，即係坦白講。即係雖然佢係女性，但佢係有少少粗枝大葉嘅。 大哥， 粗粗魯魯， 你而家唔係淨係孭住個新東，你孭住民主黨啊嘛？即係假設 OK， 唔關我事，民主黨，死啊，快啲死就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你啲黨友係咪應該勸下佢啊？做人唔係咁做嘅。系嘛？ 佢可以圓滑啲嘅，但又唔似佢咯。即係佢唔係佢走出嚟就是，哎呀，就咁樣就係、是，總之諗到啲咩講咩，好直爽嘅。係 咯， 即係佢係咁性格。 即係你欣賞佢。 但係你佢又好有城府好心，五點諗嚟諗去計。 我覺得你件恤衫由藍色變綠色，我覺得係慢慢變色嘅。 唔係， 頭先你入嚟嘅時候咧，明明件恤衫係藍色嘅，但係點知講開呢個話題，突然間件恤衫淺咗色，跟住紅咗色 啊嘛。咁證明你個眼咧，你個眼鏡係有色咯。 我要 乜 嘢係嘛？ 係咪先 啊？ 我堅持 啊你。 我堅持見到你件衫由藍色變綠色。 換咗副眼鏡佢啦。 係啊，你個瞳孔由藍色變綠色啫。 唔係，冇。咩？我就完全冇利益衝突嘅，即係我講，我覺得即係如果係五啱，我真係都會鬧。但我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 咧，我都冇乜嘢。 係啦，我覺得佢係即係係有少少唔 appropriate， 但係咧我又會喺佢性格嗰個角度嚟理解，我覺得唉、哎，即係佢係。 喂，劉德華都成日講傻仔。 如果你俾我揀 傻仔， 與其佢變咗好圓滑， 我唔針對佢呢個性格， 係 而係我覺得老老實實，2015年嘅政黨，如果你想 buy 票，又或者你想話俾人聽，你係一個。点样高度宽容，又或者自己系？ 好难嘅，有时真系好猛震。 你摆起个咁嘅款， 不过咧嗱，即系退一万步咁讲咧，其实我就即系好坦白讲，我系觉得卿姐系唔应该做呢个位嘅、 嗯， 即系我系觉得应该咧，即系佢。 你件衫变翻蓝色， 好唔系好 respect 佢呢个咁样嘅性格各方面都好啦。咁但系其实当初佢上次选嘅时候咧，我都曾经系。喺其他啲相關人士面前，我都有提過，唉，我覺得唔應該再坐呢個位咯。我係覺得應該俾一啲咧，係更加學你話齋，即係公關手腕又好。 例如 Donna 咁咯 ，Donna 當然即係其中一個 candidate 啦，但我諗佢未必想做啦。 一件事嚇， 唔係你知我有幾下真係閃過想做。 喂， 係咪啊？ 幾時都係後， 甚至俾啲後生啲嘅。 唔係話啲老人家唔好，但係問題就係有啲崗位咧，真係可能要啲手腕圓滑少少。 即係我覺得民主黨係要 reborn， 即係要重新嚟過。 就係要換主席， 就係要換 呢個好重要。 勾牽 一定要一定要將嗰個咧之前舊嗰啲咧，即係要將佢切割啊！同嗰啲舊嗰班咧，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唔得，佢哋可能好人， 我覺得我 或者有能力。咁但係形象上面就輸曬啊！形象佢包袱好大啊！ 我係友誼小姐嚟噶 ，Donna OK 嘅，係咯。不過可能 我都覺得 Donna 太過圓滑，太過 OK 咧，又可能俾人感覺上就係、 我寧願揾個太過圓滑、太過咁啊，慢慢進步咯。 係咯， 你但係你 即係因為我而家我見到 Donna， 我諗起我哋自己嗰個組織，我唔會即刻諗到民主黨噶嘛。 係我冇黨性噶嘛。 係啊，你唔係好強啊呢樣嘢。 我特登壓低啲嘅。 嗯， 好啦，咁啊點都補翻 啦。我想講個故事得唔得？哎呀死啦！ 你可以講啦。 我想話我今朝咧去做街站喎。 係。 咁有個阿婆阿嬸咧。 係。 哇！真搞笑。咁因為我今日 佢拎個月餅嚟。 唔係，呢個係一個唔好嘅經歷。咁啊，係真係做月餅，跟住咧，佢咧就我就其實我已經做完九點半做完噶啦，其實我做到九點嘅啫。咁、我咪走啦，咁啊上車，佢追埋嚟敲我玻璃，咁我咪搞低佢咯。 你揸車？ 我揸車，我搞低佢啦。 你有冇帶埋麥超啊？ 冇正常樣。跟住佢鬧我，你哋嘅民主黨啊，點解係亂咁 send WhatsApp 俾人哋噶咁樣？我咩嘢我都唔识你，我都唔知你边个，点样 send WhatsApp 俾你啊？ 你点应啊咁？ 跟住咧，佢话咩啊？你派月饼券啊嘛？ 你哋琴日有人 send 啲 WhatsApp 俾我啦， 你打电话叫我来攞就算啦，唔好 send WhatsApp 啦咁啊。 唔系啊，跟住咧好好笑，真系笑到我后屘我系笑到肚乱。跟住我 send WhatsApp 俾你，你俾我睇下嗰个 WhatsApp 啦，咁样睇下系咪我电话先啦。你唔好咁快闹我住咁。跟住咧佢就俾定系俾咗两张相我，我话系呢个系我 Facebook 嘅 cap 图。系、 啊， 即系我系真系个月饼嘅活动咁啦。我话咁你俾个 WhatsApp 我睇先，你介唔介意俾个 WhatsApp 我睇先？ 佢冇咗 WhatsApp。 唔系，跟住咧佢就你攞嚟，跟住就开咗个 WhatsApp， 跟住就嗱系咪啊？你 send WhatsApp 俾我啦咁，跟住望下个顶， 警方嚟嘅佢系， 唔系 防止骗案， 系应该系啲民建联嘅卫星组织嚟嘅，跟住咧就。將我嗰個月餅就 cap 圖 cap 落去，跟住就話呢班賤人快啲去攞月餅食窮佢哋咁樣啦、啊。跟住我話你睇下，係你嗰啲民建聯啲友 send 曬俾你嘅咁咯。唔該你追究呢個六電話呢個關先生啦、啊、咁樣。 咁佢表情點啊？ 咁唔係你咪得咯。 我知。 跟住就走咗咯。好嬲到我。 真係啊，好唔抵喎。 係咯，無啦啦俾你鏟咗一餐，我 send 咩 WhatsApp 啊真係。 临尾补翻句啊，下个礼拜小弟休假吓，好麻烦两位顶住啦，睇下搵唔搵老人夹上嚟啦。 好， 下礼拜再见啦，啊，拜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